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53集。 没有罗婷婷，没进前三，罗婷婷应该还好吧？有第四吗？应该是有第四吧，他朋友说第四有希望出国比赛呢。短金比第四名高好几分呢，掉一位足够了，总不至于掉两位那么多吧，就算不行也有余地啊。 夏九家觉得每年全国好多比赛，这个东西不像高考，一考定终生，重拾信心总能得到成绩。又过一夜，六中学生还是照常走进教室。罗婷婷此前足足请了一周的假，赛前四天，赛中两天，赛后一天，因此夏九家前面座位还是空着。罗婷婷的同桌龙云飞又在霸占，将罗婷婷的地盘堆出一个小山。第二节课语文，于中善将卷子发下去给大家。 默写有错的啊，将那篇文章的背诵部分抄20遍。 安仲看着卷子露出微笑，趁着一片混乱跟大家说， 一遍30块。 他前后左右立即哄抢，将他的两篇课文每遍20遍哄抢一空。安仲家中富有，他也很大方，不管语文还是什么别的科目，每次罚写都有一大群人喊着争着代写。于中善开始讲解新的课文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时不时的提问，最后讲到马丁路德金对美国的影响，又搭了一个问题。 美国呀，有一个节日叫马丁路德金日，谁知道是哪天啊？你来回答。 这是于中善的习惯，走哪儿拍哪儿，叫人起来回答问题。 11月11日， 黑人白人一起购物是吗？一片和谐景象啊，不过不对。你来回答。 365天中的一天，好难猜啊。于中上还是不让他做，继续啪啪的拍。这个也是他的习惯，只要不能得到正确答案，他就一直拍，直到有人给出标准答案。他的课上经常直挺挺地站着几十个人，乌泱乌泱的，仿佛一片小树林。最后他拍到夏九家。 你来回答。 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。 哎，很好，全都坐下吧。 大家呼啦啦地坐下，沈西伸出右手上下摸着夏九家的大腿内侧，当真厉害， 别欠手欠脚。 自从手指骨折，沈西那个家伙就老摸他，而且愈发过分，骂也没有用。 给你当同桌可真倒霉，也不知道龙云飞是怎么坚持一个学期的。 龙云飞听见自己的名字回头。 啥？沈哥一直挺好啊。 你看，龙云飞说我一直挺好的呀。说着又用右手摸摸夏九家的大腿内侧。夏九家无法再忍，想给沈西一点教训，砰砰收拾自己的书本。 龙云飞换座。 啊？ 今天剩下的课咱们两个换座。 夏九家不理，绕过整组走到前面龙云飞身边。 你到后面去吧。 龙云飞还挺高兴，蹭蹭地跑到夏九家那个位置。 沈哥，我回来了，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 意外，不惊喜。难得消停，夏九家开始写题，把练习册一页一页迅速翻过。写着写着，他忽然感觉旁边桌上的垃圾堆渐渐变小，十分诧异，猛一抬头。 罗婷婷，不是说比赛结束以后必须休息一天吗？怎么来学校了？ 罗婷婷将乱七八糟全都丢给龙云飞，与过去完全一样，看不出任何不妥。 又占我座？哎，你们两个换座？沈哥又在皮了？ 猜得好准啊。哎，婷婷，那个比赛结果咋样？ 还行。 一般来说，还行就是不好不坏，不想再谈。于是三人都非常识趣，没有再问。数学老师进来开始讲课，夏九家认真听课，仔细记录，但是一直担心罗婷婷，因此也在注意旁边。他知道虽然自己和沈西还有龙云飞早上打打闹闹，但是其实都在担心罗婷婷的情况。罗婷婷十分正常，左手撑着下巴听数学老师讲课，右手拿着水笔在笔记本上写字儿，看起来虽然不好不坏，但是也没有很糟。 至少罗婷婷没有非常伤心。想想也是，罗婷婷在上升期间，即使这次冠军赛不太理想，也还有未来。 夏九家终于放心，将精力放在课上。然而没有想到，夏九家无意转头，却见罗婷婷盯着黑板，满脸是泪，正在无声地哭。罗婷婷眨动眼睛，正试图用撑着下巴的一只手挡住一切，可眼泪滑入她的手掌，顺着手腕蜿蜒而下，好像一条长长的溪流。 婷婷， 在数学课就哭起来了。罗婷婷也转头，看着夏九家，还是没有什么悲痛表情，然而眼泪顺着鼻梁不间断地往下淌着。 婷婷，这怎么了？ 罗婷婷努力装作并不在意，缓缓讲述事情经过。本来只要发挥正常，铁定能进前三，她短节目得的分数甚至允许一点小失误小瑕疵，然而他上赛季和本赛季从未失手过的招牌动作，阿克塞尔两周，接后外结环一周，接后外点兵三周，摔了，十分惨烈，第一个跳就摔了，而且周数不足，后面全都没有接上，几乎没分。然后也许是因为膝盖摔伤，或许是因为心里害怕，第三个难度动作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两周跳空也没有分数，自由滑分数倒数第五，总成绩下滑到第十。 啊，那 小佳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今天没有全运会，我等十二月的全锦赛嘛，那个时候高二已经有一半都过了，而且短全锦赛也没有用，想身披国旗参加外战，还要看明年四月的冠军赛啊！那个时候高二整个都要过了，万一还是不行的，我的高考也完了，光考高三不行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 夏九家看着罗婷婷，不知如何安慰对方。罗婷婷那个朋友说，这项运动都很年轻。 放弃滑冰，准备高考，换取一个不喜欢也不讨厌的稳定将来，还是放弃高考去拼比赛，要么直上天堂，要么直下地狱。 夏九家脑子也是很乱，他依稀看见这宏大宇宙中强词夺理一般的荒谬逻辑。什么叫荒谬逻辑？就是如果发生悲剧， 那应该像书中一样，或者是令人叹息的性格悲剧，或者是十分壮丽的命运悲剧。一个偶然改变一生，叫什么事儿呢？罗婷婷前半年明明状态很好。对面，罗婷婷眼泪不住的涌。 我15岁了，还没有进国家队。 罗婷婷眼泪流过脸颊，在下巴处汇聚，珠子一般的往下落着。 夏九家，我都已经15岁了，还没有进国家队，我这辈子完了。 夏九家震惊地听着，罗婷婷已经是6班年纪最小的人，在过去他不知道，对于某些运动员而言，15岁还没出成绩，就这辈子完了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